联赛第38轮轰轰烈烈的临近了，作为收官之战，免不了多些宣传。这轮之后，本赛季的各类奖项可就要开始评选了，这些都是通过常规赛的表现来的，季后赛那另有季后赛的奖项。奖项中最受人瞩目的当然是最有价值选手了，被提名的选手很多，甚至冬季才加入联盟的301的白树都赫然在列。 除此，像轮回的周泽楷、蓝宇的黄少天、微草的王杰希、霸图的张新杰等等全明星选手，都是例行公事般的前来报道。除这些人之外，那就是强势回归的星星战队的叶修了。星星战队的成绩虽然没有轮回等豪门那么突出，但是星星作为一支新队，能拿下这样的战绩，已经史无前例。 叶修在队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联盟如果考虑到星星拿到这等成绩的不容易，叶修当选无可争议。目前对叶修比较不利的就是最后阶段连续四轮的休战，错过这种关键时刻的比赛，那对评价最有价值选手是非常不利的。最有价值选手需要参考的东西是多方面了。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只用战绩或数据说话的奖项就容易很多了。单挑之王，这个来自于个人赛的奖项，毫无压力的必然将被单挑36连胜的叶修收入囊中。一击必杀，这个根据团队赛中完成致命一击次数评出的奖项，目前数据统计来看，周泽楷也已经提前一轮拿下了这个奖项。 再有守擂之星，这个奖项根据擂台赛而来，统计数据是出战选手所杀伤的对手生命比。临近最后一轮，这个奖项也已经有了明确的获得者——轮回战队孙翔。此外，像最佳组合、最佳新人、最佳第六人之类，也像最有价值选手一样，不是单从数据来考量的。 需要38轮比赛完全结束后，从选手的各方面表现来评测。一切就等着收官之战了。6月5日晚，联盟20支战队分别聚集在10支战队的主场，开始这第38轮的比赛。电视直播最终选择了轮回对百花的比赛，百花目前暂列第九。 相信前八必须在这一轮里比呼啸多拿一分，或者比301队多拿三分。上一轮他们对霸图在落后3分的情况下勇追7分，这让人们很期待他们在这轮客场面对轮回时是不是能有什么惊艳表现。人们并没有忘记，轮回战队在上半赛季疯狂的连胜，最终就是由百花战队终结的，而这一次这一战。 可是百花战队这赛季最为重要的一战了。最后一轮，各大主场都是爆满，包括林海和明清两支出局队的主场。下赛季他们将无法再在这片赛场上征战，粉丝们伤感的前来陪战队战斗到最后一刻，哪怕这已经完全无法改变什么。晚8点30分，10个赛场准时开始这收官之战。 星星主场，叶修第37次在个人赛中出场，冲击他的连胜记录，而这一次站在他面前的狙击者，正是下半赛季备受关注的301队自欧洲赛场引来的骑士选手白树。比赛很快开始，叶修将他选图的风格坚持到了最后一轮，简洁明了的直接对战图，两个角色遥遥相对的出现在了比赛中。 白树的角色骑士潮汐一身银色板甲，在这张阳光灿烂的小图上闪着耀眼的金属光芒，盾牌生命的白银更是明晃晃的，仿佛一面镜子。 这图选的有点不走运啊！星星选手席上方瑞说道：“怎么？”陈果忙问：“太亮了，晃眼。”“你是指潮汐装备的反射吗？”“是啊。” 以荣耀的游戏效果，这些都会成为干扰。 陈国顿时焦虑起来。丢一分并不可怕，但他实在不想看到叶修连胜记录被终结。 他对叶修没能在第一轮里出战都耿耿于怀呢。那导致目前最多的就是37轮连胜，而不能是38轮全胜，到底有了一点瑕疵，超遗憾。说话间，场上两人的角色已经冲向正中，轰轰轰！叶修的军魔校凭借距离优势率先开火，3枚反坦克炮弹呼啸飞出。冲锋，白树居然并不闪避，直接让潮汐冲锋，盾牌顶在身前，3枚反坦克炮接连撞上，爆炸，轰鸣声和硝烟瞬间就被甩到身后，双方距离在转眼间被拉近。潮汐的盾牌生命的白银明晃晃的，现场电子大屏幕的叶修视角上，所有人都看到一片耀眼的光芒闪起，仿佛弹药专家的闪光弹一般。 看吗？ 方瑞早在注意到叶修的视角了，此时一见立即抬手指着让大家看。英勇跳跃，白树的潮汐飞升而起，叶修视角所见的却只是光芒一闪，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湖光闪，叶修一个技能移动冲出，这是他凭经验做出的本能反应。对手消失，无论去了哪里，总归是要对自己保持攻击的，这时候先让自身保持移动，再来寻找对方所在才是正途。潮汐自空中落下，巨魔校自原地窜出，两人算是完成了一次位置交换。湖光闪后的巨魔校立即跳起半空转身，视角内飞快出现潮汐后，千机伞再度枪形态开火，砰，子弹飞出，只1枚，但是这一次白树没有让潮汐再用盾牌去挡，这一枚是弹药专家的燃烧弹，落地生花，盾牌是阻止不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潮汐避让，避开了燃烧弹，一片火海瞬时在地上化开时，他已经一步迈出了那范围。格林机枪，军魔校又开了这技能，子弹倾泻而出，这一次潮汐架起了盾牌，强顶着扫射前进。潮汐的生命的白银可没有千机伞的盾形态那么大，不可能将全身护个周全，但是叶修调整扫射角度，试图将子弹送到未被掩护的空档处时，却全被潮汐给捕捉到，手中生命的白银也是不住调整位置的，愣是将格林机枪不停变换角度射来的子弹全给遮挡了。 这家伙， 方瑞惊叹道。呼啸战队的原本阵容里也有骑士，所以他对这职业也有不俗的了解，能这样使用盾牌将叶修的扫射全接下，基本功真不是一般的扎实。而在这时，叶修的主视角上生命的白银再次耀眼起来，显然又是进入了一个可以反射阳光的角色。 咦，这是 方瑞这次却迷茫起来了。 怎么？ 陈果连忙又问。 这个使用的时机真够差劲儿的。 场上叶修也是略微调整了巨木校的站位，就将这一次的阳光反射给避开了，继续远距离的射击。 他不是有意的。 魏琛这时说话了。 你是说谁？ 白树，他并没有想着要借用装备来反射阳光，反射都只是无意的。 是吗？ 陈果看向方瑞，方瑞思考中没说话。 这位外国来的选手看起来不屑于这种小手段啊。 你以为他像你们吗？ 陈果吐槽魏琛，顺便也看看方瑞，这两位玩起猥琐来小手段层出不穷。 我是在鄙视他呢，你没听出我的口气吗？为了胜利，我可是不惜一切的，最讨厌这种有手段不用假装正经的家伙了。 陈果哭笑不得，这也谈不上什么假装正经吧，人就是不偏好用这种方式来战斗也不可以吗？ 输，肯定要输。 这点我认同。 陈果点头。这时潮汐已经朝军魔校冲进了不少，朝着军魔校抬手比了个手势，挑衅。军魔校顿时不受控制地朝他冲去，崩山击。叶修干脆就开了技能，军魔校飞身跳起，一记重劈斩下，咣，超级刺耳的一声巨响， 崩山击这等来自狂剑式的强势技能，白树居然也让潮汐撑起盾牌挡了一挡，而后另一手挥剑反击。 我无语了。 又怎么了？ 这一击不能躲躲吗？ 用盾牌挡不行吗？ 用盾牌挡还是要扣血的呀，完全可以不扣血的情况下，何必要这样强硬呢？ 可以比较快一点的反击。 没法抢占主动的反击，反了有什么用啊？ 潮汐挡下这记崩山击后的反击，确实没有抢下攻击的主动权，两人接下来就是你来我往，见招拆招的对攻。 那个挑衅用的也是莫名其妙，这是单挑，对手又不是要跑，把人强行拽回来干嘛？拽回来无非就是近身的，居莫笑又不是远程职业。 陈果就纳闷了，赵卫琛的意思，这白树根本就是问题多多嘛。可是现在看比赛场面和叶修打，他可没怎么落下风啊，这场比赛还看不出什么胜负的端倪呢。 你别理他了。 苏慕成看出陈果的困惑，对他笑道， 他们根本就是不同风格，所以看不惯而已。 打得太正直了吗？ 罗吉向苏慕成请教着，结果被魏琛狠狠地瞪了一眼，顿时不敢说什么了。 这场对决就是要这样堂堂正正地分出胜负吧？ 切，无聊死了。 魏琛和方瑞异口同声， 我相信叶修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魏琛诚恳地表示， 他多没下限啊。